大家好，又翻到嚟我哋咧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咧应承过大家，上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讲呢个军事，所以今个礼拜继续讲。咁咧题目咧就系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咗适应呢个题目咧，我哋继续请我啲咧战争史嘅专家嚟。咁咧今次咧就请咗阿邝志文，咁啊叫佢志文啦。咁另外咧就继续我哋几位主持啊，嘉齐啦，咁啊小毛啦，阿乐言啦。咁我哋一齐咧就讲咗战争。喂，嘉齐，有啲嘢要补翻先。上个礼拜咧你讲到鄱阳湖之战咧唔够喉，好多观众问啦，喂，究竟之后发生咩事？ 其实我未讲完场仗啊， 冇错。 咁点收科咧？其实场仗就即系最后当然系朱元璋打赢啦。咁、但系即系朱元璋打赢呢场仗咧，其实佢预先可能喺计算要进行呢场战争嘅时候咧，估唔到有咁嘅结果出现。个结果就系啲咩咧？就佢唔单止打赢仗，并且系连阿陈友谅都杀埋，将佢彻底咁样击败，将阿陈友谅所有嘅势力咧都吞并晒。咁啊，即係自此佢就係成為咗全個中國最大嘅軍閥，張士誠可能得佢三分一左右嘅啫。咁啊，即係所以於是乎佢統治中國嚇、統一曬所有嘅即係地方咧，都係指日可待。咁啊，呢場咁嘅鄱陽湖之役咧，其實點解會陳友諒會死咗嘅咧？咁其實好無厘頭嘅。咁就話説啊，陳友諒咧準備喺鄱陽湖口突破，衝入長江，然後翻佢嘅根據地咧喺湖北嘅地方嘅時候咧。咁啊喺佢户口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唔知點解神推鬼拱之下，就擳個頭出去望下， 就 係啊！咁點知哇？你咁大隻鴿乸嘅，咁啊即係駐守住嗰陣時户口嘅，即係嗰個明軍將領就係郭英啦。咁啊，郭英後嚟就守雲南啦。咁啊立咗大功啊，就一箭咧射埋去咧，射到陳友諒喺眼度入，喺後頭盔度出。咁我哋話，如果即係當時啊，陳友諒戴個頭盔係有蒙面罩嘅，可能就冇事。 佢就又要威，但係冇頭盔。 啊，佢頭盔唔夠好啦。咁啊，即係中國人嗰啲嚇武裝，可能對於主帥嚟講都唔係好足夠啊。 係咁，同埋你即係喺戰場裏面你咁樣突個頭出嚟有危險嘅啊！即係你好多人退兵好好地就唔應該即係咁樣突個頭出嚟。喂，嗱，我哋正話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咧都唔少咧，同即係水上戰爭有關啦，即係其實啲河嘅湖嘅戰爭，咁亦都有即係由兩個勢力咧慢慢去到三個勢力嘅戰爭。咁咧，我哋話咧，依啲嘅即係戰爭咧，只有越嚟越複雜，都唔會越嚟越簡單。咁、咧，我哋嚟緊，我哋準備咧講嘅咧就係咧，即係兩個大好大嘅戰例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添説咧東亞整個格局嘅，就係、所謂嘅萬歷朝鮮之戰。另外一場咧就係、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嘅所謂甲午戰爭。咁、先咧就講萬歷朝鮮之戰。依場戰爭點解咁緊要咧？其實，阿小毛講。 如果我哋從一個東亞史嘅角度去考慮嘅話，咁啊，我哋以前咁樣去理解就第一場真真正正中國同日本交鋒嘅戰爭，我哋可能會追溯到去新羅統一嘅時候嘅白川江戰役啦，咁嗰個係七世紀嘅戰役啦。咁但係嗰個規模就遠遠不及我哋韓國歷史會通常會叫做任神窩和啦，中國會 叫做 日本就文禄慶長之役啦，係啦。咁時間就由1952打到1598年，咁但係1592打到1593之後，其實有一個停戰嘅過程嘅。咁到1597嘅時候，豐臣秀吉先第二次入侵。咁我哋通常會習慣將成個戰爭前後七年咁樣統稱佢叫任神窩和，呢個韓國史家嘅講法。咁日本正如頭先樂言講啦，就係、叫做呢一個文禄慶長之役啦。中國咧明朝嘅官方嘅講法就叫做任神衛國戰爭或者叫做萬歷朝鮮之役。亦都係所謂萬歷三大征之一啦，即係三場最重要明代神宗時候嘅戰役。咁呢場仗重要嘅回應翻頭先卓然所問嘅就係、是，因為佢係真係可以話係歷史上第一次東北亞陷入一個完整嘅一個大規模嘅戰爭格局入面。咁明朝換朝啦，抗倭嘅軍隊固然多啦。咁日本嘅豐臣秀吉派出嘅軍隊第一次西進嘅時候，據說200,000啦。1597年第二次都有140,000人。咁、朝鮮基本上咧開戰三個月已經八度淪陷啦，即係八個省淪陷曬㗎啦。即係直頭啊， 有傳 係 話啊，不如我哋搬入去內先去。 係啊，孫祖 遼寧啊。 孫祖已經走到去呢個宜州，宜州就係、今日叫新宜州啦，就係、鴨綠江邊而家。北韓政權嘅一個所謂特別行政區啦，咁嗰、個鴨綠江邊，孫祖去到嗰度，佢已經話：我哋不如舉足內遷啦，就向呢個天朝求救。啊，我唔要啦呢、個江山咁啊！但係神宗又好罕有， 呢、這個神宗 龍眼大怒， 龍眼大怒。我今日特登準備咗一個朝鮮王朝實錄一個圖咧嘅記載，即係其實當時候朝鮮王朝官方咧，其實係不斷咁派出好多使節嘅。咁呢件事我諗對於軍事史嘅研究裏邊，其實可能跟鄺志文可以講多少少，例如成個究竟即係戰爭喺 唔只係陸地戰爭，而係陸地同海洋之間嘅一個互動。咁喺呢個萬歷嘅朝鮮戰爭係不斷見到。咁其實你可以睇翻呢一場仗咧，你睇翻朝鮮王朝實錄嘅記載咧，朝鮮好需要當時候明朝嘅幫助。咁大家如果睇明朝嘅故事咁啊，譚生最熟悉，知道明朝萬歷帝從北上朝，但係最上朝嘅一日咧。嗰幾十幾年喺邊時咧？就係、是、打緊萬歷朝鮮戰爭，咁所以好多人會覺得，幫助朝鮮唔淨係一種可能係，我哋要保護一個我哋自己嘅藩屬國，更重要其實當時候嘅考慮其實係一個國家嘅利益，咁所以其實背後嘅一啲戰爭嘅一啲思考係好重要嘅。 喂，插斷你正話問咗條問題咧，我都想即係自問答下。你正話講到咧就係陸軍同海軍嘅問題。喂，好多人咧認為咧陸軍真係最緊要，你諗下冇陸軍啊，點會打贏仗？有好多人認為咧海軍先係最重要，你冇海權啊，點登陸咧？其實你去點睇？即係陸軍海軍喺嗰、那個即係中古戰場華冷兵器或者慢慢發揮落去，即係去到。到近世嘅戰爭裏邊，海軍陸軍嘅重要性 喺 邊？ 我諗咁講啦，就係、是去到好近代先真係會有海軍同陸軍真係分開做兩個唔同嘅 institution 嚟到睇件事，個行政啊、裝備啊、指揮體系會完全分開嘅。但係喺以前，如果可能係明朝咁嗰個時代啦，十五六世紀嗰啲，其實你會見到唔會真係分得咁開。咁而家。戰鬥狀況亦都係，即係你實際上戰鬥緊嗰陣，就船同船可能都唔係淨係利用火力嘅，係咪？咁佢可能係好似陸戰咁打噶嘛，其實都係船撞船，跟住然後就 boarding action 就兩隻船，但係實際上你係砌咗個平面出嚟俾兩邊人喺上面打，咁所以佢哋用嘅武器啊、裝備啊、戰術，分分鐘其實好似陸戰嘅。都唔出奇，對你戚繼光嗰啲咧，咁戚繼光嗰啲其實佢始終都係用啲陸上嘅戰爭形式，只不過喺海度做啫嘛。咁啊，朝鮮水師可能有啲唔同，比較依賴火力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嗰個時代嘅戰爭其實同而家個性質冇太大嘅分別，因為海上嗰條交通線咧，即係個海係好大嘅，係咪？咁但係你始終係有啲點、有啲據點、有啲港灣、有啲特別嘅水道，你必須要控制。咁所以嗰啲就係會係決戰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反而就唔會話好似陸戰咁，就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可以具險可守。嗰條可能海戰反而冇嘅，因為個海。實在係好似好大咁，但係實際上你只能夠利用某一啲地方嚟到進行你嘅戰略嘅移動，因為海係愛嚟俾你將部隊由一個地方好快咁送去另一個地方，即係佢一個 interface 嚟嘅啫嘛，佢係一個中介嘅一個點嚟嘅啫。 我哋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喺航空母艦未出現以前，其實所有嘅海戰都好似頭先你講嘅嗰種咁嘅部署， 因為交通線之間嘅爭奪， 因為我哋冇辦法喺個海。茫茫大海度無端有個基地喺度， 咁尤其是尤其是嗰個年代咧，就係嗰啲船係好難，嘅續航距離好有限，咁即係佢唔會喺個大海嗰度行進到。同埋頭先講就係因為佢哋打嗰陣係大部分士兵喺要需要好多士兵喺度船度嘛，咁所以其實佢哋唔會遠洋作戰，其實佢哋通常咧近岸、近岸活動、近岸 operate， 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佢哋始終係要依靠住陸地，所以就唔會話有好純正嘅海戰，所以呢兩樣嘢其實係交。互相支援。 我哋話即係萬歷戰爭嘅時候，好多時候大家啲船都唔敢向住即係比較洶湧嘅海面行，儘量都係喺近岸都行，因為你出到去啲士兵真係好難去抵受，即係海嗰個衝擊同你即係其他地方好唔同。咁嗱，我哋呢場戰爭嘅吸引之處咧，最近初步都少少有都聽到啦。第一個就係最強大嘅當然係明朝，絕對強大嘅國家，但係有一個唔上朝嘅皇帝啊，大國咧亦都風雨飄搖，開始各種各樣嘅問題咧係出現。咁其實即係大家如果知道即係萬歷年間或者之後咧，其實五十年左右。明朝就亡國 㗎， 咁而即係所謂朝鮮咧，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喺對而家韓風好勁啊，聽講咩不敗嘅李信臣啊，無敵李信臣啊，即係佢嗰個海軍好犀利，講到佢係天下無敵嘅。咁係咪真嘅咧？我其實都想好想知佢嘅強勢喺邊度，或者佢嘅力量喺邊度。 咁回應翻卓然同阿志文講啦，其實。如果睇翻成個朝鮮萬歷戰爭咧，咁、那個海戰係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海戰喺明朝嘅一啲文獻嘅記錄，或者喺日本嘅文獻記錄，其實佢唔係一個好關鍵嘅戰場。咁反而關鍵嘅戰場可能就係陸戰上嘅嗰啲天兵嘅。當時候朝鮮嘅記錄或者明朝自己嘅記錄就係佢哋天兵，因為天朝派落嚟嘅 兵。天兵天 將。係啦，咁但係海戰咧。就喺韓國嘅書寫裏面比較去描述得比較具體，咁例如李信臣啦，咁李信臣點解出名？因為佢係喺鄭首爾嘅光化門前面，佢有一個像，成個光化門喺建國之後得兩個人可以真真正正有個像喺嗰、那個。光化門，一個就係世宗大王，另一個李信臣， 一文一模喎。 呢個像 係啊，呢個就係李信臣，係啊，呢個一三年嘅時候影。咁你可以睇到當時候。即係成個光化門，即係成個 韓國甚至乎成為首爾的政治中心，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們將理想上放得很高。為什麼呢？因為打了一場好像上次譚生那上集講很多都是以小勝大的戰爭，因為當時候就是講緊李舜臣就是一個象下面你見到啲龜船，李舜臣通過十幾隻嘅龜船去打敗咗超過100隻日本派嚟嘅一啲船，咁當時候其實亦都好多爭議，但係正如頭先志文嗰個解釋，其實好正確，就係、是其實當時候其實唔係真係海戰裏面互相希望喺嗰個航道裏面爭取，而係希望去攞到一啲沿岸嘅據點。咁所以李正臣其實係李舜臣其實放置緊嘅一個位置，其實係擋住日軍去攞咗全羅道，因為全羅道係平地多，所以糧食比較多嘅地方。咁攞咗如果攞到全羅道嘅一啲據點或者嗰啲碼頭，其實係對成個朝鮮半島再反擊其實係一個好大威脅。呢個係第二次嘅攻擊嘅時候嘅一個明亮海戰嘅一個好經典嘅故事，亦都有好經典嘅戰嗰、那個電影做過嘅。 我聽咗韓國之後，都想問翻加齊啲明朝嗰個狀況嘅問題。正話都有講到，所謂明末咧有三大徵，即係而呢個朝鮮即係徵朝鮮嘅役咧，其中三大徵其中一部分。其實亦都有講過三大徵對於明朝嘅經濟打擊係相當大，係咪可以咁樣去理解？即係好大嘅負擔咧，其實。 其實咧，即係喺張居正主政初年咧，萬歷嘅即係初期咧，咁基本上明朝嘅財政係穩健，並且咧就即係有足夠嘅財力咧，搞好啲水利啦，咁咧同埋去處理好咧，即係北方嗰個國防線。咁啊，因此咧，其實個形勢係大好嘅。咁萬歷皇帝咧係可以好有軍備啦，同埋財政儲備之下咧，去打所謂萬歷三大徵。咁即係呢幾場仗，包括係平定即係西南嘅內亂啦，喺中國北部嘅一啲動亂啦，同埋去即係消滅啲日本嘅侵略嘅。咁呢幾場仗咧得心應手，不過打完之後咧個問題就唔係消耗好大，個問題即係反而係即係明朝好多佢內部嘅管理嘅問題、動員能力嘅問題、長遠打仗嘅問題，唔可以即係繼續落去。 哦 ，OK， 咁直接都有講過，即係話即係因為咁樣嘅打仗，力到所謂遼東空虛，力到之後所謂努爾哈赤有機可乘，呢啲咁嘅講法都你又聽落，你覺得 絕對正確啊！因為如果唔係要打日本人咧，明朝同埋朝鮮佢就可以成一個教戰咁樣嘅形勢去夾住努爾哈赤，等佢發展唔到。 你證明咧，即係東亞嗰個大局咧非常重要，牽一發咧就動全身。我哋下一節咧繼續翻嚟同大家講啦。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正話咧就講到即係中日韓三國嘅所謂萬歷朝鮮之戰啦。咁我講少少即係所謂日本當時嗰個情況。咁封神授吉咧的確如差邪正，我哋喺即係休息嘅時候講咧，就係佢好佢想即係侵略全世界嘅一個人。佢其實佢唔 係 想淨係打， 其實係想佔領火星添喎。 係真係好誇。 如果有得借道， 朝鮮話噶嘛，有細計劃。 係啦，佢成日喂朝鮮嘅時候，大家都話佢去咧就佢聲稱係借道嘅，即係借條路打中國。咁其實打中國咧，其實目標亦都唔係打中國，佢亦都係借路。其實佢嘅目標咧就打埋印度，一直咧就可以打落去，沿住下邊就打落去。 即係當時因為已經日本嘅世界觀其實係個發展 好完善，冇錯。即係世界觀，我哋一間仲可以即係等大家再講。因為其實當時已經係大家對於所謂全球多少嘅國家或者邊界已經認識，已經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嘅，或者大家對於國家嘅認識唔同曬。咁但係日本當時其實有啲嘅幾樣嘅情況，即係第一就係豐臣秀吉自己出身問題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當時即係日本嗰個時代。所謂戰國時代，其實真正叫統一咗大部嘅日本嘅時候，就織田信長。咁佢1582年嘅時候，所謂本能寺之變橫死啦，即係俾呢個明智光秀所殺。咁然後豐臣秀吉咧就喺佢下邊做一個部將。咁但係就因為成勢咧就可以叫做收曬織田嘅舊部，咁亦都乘住個勢咧就好迅速咁樣就統一日本。咁但係佢嗰個統一咧，其實基礎就唔係我哋今日咁話，即係全籤所有人。咁其實即係話今日嘅所謂即係北邊嘅。所謂越州、澳洲嗰啲嘅地方，即係北部嘅地方，同埋咧即係四國嘅地方，好多地方其實都係所謂嘅叫做聽你講啦，聽你講，咁但係實質上都係唔聽佢講嘅，即係叫做話其實係自己有一個所謂嘅大名，有自己嘅封國。咁封國制度咧喺日本有一個特色嘅，就係話嗰個佢嘅。自己個俸禄即係個嗰啲嘅將軍嘅俸禄咧，係同嗰個地方係掛鈎，即係佢嗰個叫石啊，即係話佢嘅產量咧掛鈎封地。咁咧就 但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當時日本大抵已經被全部都被分封咗。咁封神氏啊，即係佢邊人，佢自己嘅下邊嘅人，同埋佢身嘅將軍，同埋啲流浪嘅武士點樣被分封咧？咁所以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動機，無論係封神守吉自己或者佢下邊嘅人都好啦，係需要有更加多嘅土地去做分封，係嘛？咁所以好自然，佢哋會認為咧可以喺身邊咧就攞更加多嘅土地。咁當然啦，當時佢冇可能經夏威夷或者咩去美國啦，咁冇辦法，只係得一條路嘅啫，就只有向住即係佢嘅西邊，即、就、係、是、我哋嘅即係東方望，就係話中國、韓國先係唯一嘅可能性。咁所以佢征韓咧，其實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動機理由，同埋咧係由上而下嘅一個理由係見得到。 補充一句海洋嘅一個小知識，就係、是、當時候嗰、那個對馬海峽由對馬去釜山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一個交通嘅一個要道，即、係水又靜啦，即、就、係、是、其實好方便船嘅運送嘅。 游水得唔得？ 游過水唔得， 應該係嘛？中間有 一 個島有對馬，或者我得你唔得，我同鹹山應 該得到 我同鹹山應該得。 咁有幾個島喺度，好容易可以喺中間補給啊。係啊， 對馬島係賊島嚟嘅，咁似乎 咁。同埋當時其實日本嘅海軍咧，即係冇，即係後來點即係輸俾韓國，好似韓國好似好勁，但其實日本都唔差嘅，即係因為幾邊嘅海軍都好強，尤其係九州嘅海軍都係當時好強大嘅啲力量。咁除咗海軍之外咧，有西式嘅火槍咧，都係當時入嚟。咁火槍係點樣入嚟咧？小毛，你好似。 基本上其實如果我哋了解應該就係喺呢一個1543年左右啦，火器就正式傳入去呢一個日本啦。咁都係同呢個明朝有啲關係喎。其實阿家齊一定知道，明朝好多走私貿易，因為太早在位已經話一條木板唔可以飄出去。咁我哋中國好多貴價品啊、絲綢啊、瓷器啊呢啲咁嘅東西咧，其實喺東南亞有好多係走私貿易喺度，啲走私商人去負責去賣呢啲咁嘅嘢。咁呢一個在1543年的時候就有件事發生了，就有一條船在澳門駛去浙江的。那條船其實在東亞的經常都會遇到風浪的啦，很多這些海難的事故 漂流啊， 是啊。那條船就漂了去這個九州南部，有一個島叫種子島。那上面其實有些葡國的，因為澳門嘛，那些葡國的人那就有一些葡國人用的槍械，那就流入了日本。那後來日本人就將這些槍械拿了來，然後改良了，變成了後來叫做鳥衝，即是一種日式的火槍。咁係改良咗嘅，一次過可以發三發子彈，同埋亦都係發彈嘅嗰個時間係縮短咗，因為我哋都知道一間可能志文可以補充一下，因為佢要衝一通啦，要入彈藥啦咁樣，同埋佢哋嗰陣時係火城槍嘅設計，要點火，咁所以其實喺每一發子彈發射嘅過程入面，其實都係相當之耐嘅。但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喎，即係我講多一句，因為喺成個任神窩入面咧，其實日本打朝鮮嘅時候，朝鮮最重要嘅軍備係咩咧？都仲係長弓同埋一啲所謂短擊，係三支叉嗰啲。其實去到後期十七八世紀都仲係嗰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因為呢一個任神窩嘅緣故，朝鮮嘅軍隊先第一次接觸到鳥衝呢一樣嘢。咁所以步槍從此就喺大東亞呢一個咁嘅位置，呢、這個地區咧就變成一個好重要嘅軍備。 即係我哋話當時嘅日本，即係所謂嘅安土桃山時代啦。即係除咗話即係偶爾見到啲火槍入咗嚟之後咧，其實當時好多葡萄牙傳教士咧係著手落去幫佢哋去改良。咁亦都當時好多大名咧，亦都因為咁你相信咗所謂天主教。咁亦都咧令到嗰件事咧就變得進步得好快。咁而譬如我正話講到嘅織田信長咧，就係善用火槍嘅一個人。咁佢用咗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去編排佢嘅步槍隊。譬如佢亦都有做到話，即係話前中後三層嘅火槍隊可以令到每一個二十秒嘅間隔去射，咁所以咧對手就變咗一個好似連續發射嘅做法。咁依一啲嘅無論嗰個戰鬥嘅諗法啦，新嘅火槍嘅設備啦，代表住咧日本當時嘅戰鬥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咁亦都佢亦都有唔少嘅思想嚟自所謂葡萄牙啦，同埋稍後荷蘭嘅一啲嘅人才。咁所以證明咗日本當時係真係好打得。咁佢哋有一個基礎嘅信念，想打贏韓國同埋日本咧，都未必係完全異想天開。 其實當時日本那個火器部隊咧，可能係即係無論係火器嘅質素啦，同埋佢嘅數量咧，咁啊，即係譬如打韓國朝鮮動員到超差唔多200,000嘅軍力，當中一半以上係火器 部隊。火器部隊。 咁而佢火器係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甚至可能比歐洲先進。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朝鮮同埋明朝嘅聯軍面對住嘅係喺火器上邊極端強大、好現代化嘅一個部隊。 冇錯。 咁但係即係明軍又點樣呢？即係我哋喺呢個戰場上面呢，我哋就即係中國經過戚繼光好多改革之後，即係發生咗啲咩事呢？基本上呢，我哋今時今日呢睇 明朝、清朝嗰啲戰士咧，佢身穿嗰啲海甲咧係點樣嘅？即係就同以前嘅時代唔同嘅。即係中國好得意嘅，中國啲裝甲嘅裝備咧係以扎甲為主㗎啦。咁好偶然先有啲明光海一片嗰啲金屬盔甲。 大 鐵板啊！咁呢？就喺宋朝啊、唐朝，即係先短暫出現過啦。咁但係到後嚟啦，明朝、清朝咧，如果大家可能有興趣睇啲八旗軍啊嗰啲裝備，會見到佢著面甲嘅。咁啊一個面喺上邊，然後裏邊再整鐵片喺度。好啦，呢啲咁嘅棉甲咧有啲咩重要性咧？ 擋火槍 係啦，如果整濕佢咧，火槍打唔穿，即係有機會打唔穿啦，咁近距離啦，咁所以咧，即係明朝軍隊咧，其實係以咁樣嘅裝備咧，去面對住即係攞住輕火器嘅日本軍隊，咁啊，但係即係佢哋亦都唔輸蝕嘅，咁雖然喺手槍上邊咧就唔及即係日本鳥鬚咁犀利，咁但係咧即係明軍有一樣勁嘅，咁所以佢啲盔甲打唔穿啦。第二樣勁嘢係咩咧？就係、是。佢重炮好勁，即係所以明軍基本上喺平原開闊嘅戰場裏面咧，就可以用重炮嘅火力咧壓制到日軍。咁啊，再加上佢哋喺水戰上面咧，都係即係個軍事思想係比日本先進一啲。咁日本人咧，佢哋冇錯，佢哋啲船係唔錯嘅。咁但係啲船咧，最好就愛嚟衝去敵艦側邊。然後搶佢， 係啦，跳過去， 咁然後去搶佢， 喺個艦上面打。 咁但係咧，明軍啊、朝鮮咧，佢哋係諗離遠距離將你炸沉。 喂，正話有講到咧，即係你正話用火型槍裏邊咧，有所謂即係要直接火藥啦，所謂嘅黑火藥咧 ，black powder。咁其實依啲即係當時依啲嘅火藥同我哋而家近代用嘅火藥有啲咩唔同，或者佢哋啲即係點解要篤落去，或者點解要點火？點火唔爆嘅咩？即係你而家啲炸藥可能得點火，你會覺得會自己會唔會爆咗？其實當時嘅火型槍係點樣去運作咧？ 當時其實個火型槍即係歐洲嗰種啦，我哋講緊 arquebus。你係倒咗啲火藥入去先啦。咁但係嗰個火藥係推進嗰粒子彈射出去㗎嘛，咁而嗰個火繩，因為你冇其他辦法可以最有效咁樣引爆裏面即係槍管裏面嘅火藥，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最快嘅做法啦，因為嗰陣未有嗰個雷帽啊，咁亦都未有撞針槍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所以最有效嘅方法咧，似乎就係攞一條繩，不過你可以估到就係嗰個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做法嚟嘅，你要吹嗰條火繩啊，令到佢真係著火啦，咁嗰個火你又唔可以熄咗噶嘛，咁所以其實係都幾慢嘅，你要由一粒子放火藥，再放子彈，再將兩樣嘢扼實，然之後再將個火繩吹翻去個火著翻啦，然後再點火。落去嗰個花瓶嗰度，然後先再開槍。咁所以嗰陣嘅火槍其實唔係話真係十分之速度真係唔係好快，即係頭先阿小毛講，就係 一分鐘可能講緊。我行過嚟已經捅死你，你都仲未。 一分鐘講緊，如果你真係受過訓練啦，你可能可以射到兩槍。 好叻嘅 咯，最快！ 我一分鐘可以斬十刀 喎。係啦，咁所以 射子彈射六七發。 係噶，所以正正係因為咁，就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你必須要。團體去到訓練，即係以前嘅戰爭可能未有火器之前咧，其實你可能會比較重視個人嘅武藝嘅，即係呢個就係 drill movement 咧，就係即係你真係要將好多人擺成一個戰鬥部隊。點解咧？因為要保衞咁，即係頭先阿曾博士都話，就係你會啊幾批人一齊開槍，你製造一個連續嘅火力出嚟，即係否則嘅話就要頭先你哋話嗰個情況就係、是、我上緊子彈嗰陣已經俾人斬死咗。咁所以就係會開始有啲軍紀啊，或者啲小部隊嘅指揮啊，所以頂七計剛嗰啲嘅戰術，可能都係同呢啲都會有關係，就係、是、開始逐漸會有一啲部隊嘅戰術，咁開始會有啲咩就係、是、指揮體系，中低階級嘅指揮體系，你會即係中低級嘅軍官去到 micro manage 你嘅戰場，跟住先至就會有更加大嘅、更加複雜嘅後勤通訊嗰啲系，所以成個係一個即係軍事技術上面，由於嗰個武器嘅裝備有少少轉變，咁然後後邊喺個戰術同埋甚至乎組織後勤都開始出現轉變嗰個時代，咁所以呢一場戰爭又比較有趣嘅地方就係頭先阿譚生提過一樣嘢，就係啲中國嘅軍隊明朝嘅軍隊其實佢哋可能會比較係慣喺北方作戰，佢哋面對遊牧民族嘅部隊，所以佢哋用炮，炮攞嚟防守，因為槍其實嗰種槍對遊牧民族嘅騎兵就冇乜用。咁所以你會見到佢比較依賴炮，但係日本嘅國內戰爭你見到步兵為主，咁所以佢哋就面對嘅敵人好唔同，咁所以大家會依賴嘅武器好唔同，咁所以唔同類型嘅部隊擺埋一個戰場度，就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情況。 好掂，即係聽完之後咧，就即刻明曬當時嗰個戰術嘅即係戰爭嗰個運用。嗱，接觸日本嘅攻勢啦。明朝咧，其實咧我知嘅，即係由最初開始已經講日本係不征之國嚟嘅，即係話咧唔打唔征日本。 或者同一職位就講咗係。 點咁點解之後又肯打嘅？發生咩事？ 咁有幾樣嘢可以留意。頭先其實睇翻明朝呢場仗打贏咧，其實真係個戰術好成功，因為其實開始有所謂有好多中下階層嘅人出現，好大影響成件戰爭嘅事情。例如可能有啲役官，其實係一啲朝鮮嘅役官去同啲天兵天將嘅一個溝通。咁但係更重要，其實明朝當時有萬歷皇帝。被吹雞，當然朝鮮吹雞，因為朝鮮翳咁啊派咗好多使節，每兩場戰爭，即係1592年又好，1598年又好，都會有類似好今次嘅《孫祖實錄》裏面嘅一個記載，就話韓應仁就話要求我想去派兵，即係想呢個萬歷帝派兵，咁萬歷帝話：哎呀，平時佢嗰、那個頭先《王朝實錄》個記載就話：哎呀，我萬歷帝久久不出宮廷。但今次我不斷咁即刻簽文章話你做啦做啦做啦，其實你可以見到咧，對於成個萬歷皇帝嘅一個考量咧，其實可能朝鮮作為一個好重要嘅藩屬國，係當然係一個好理想嘅選擇啦。但更重要嘅係咩呢？其實一個國家嘅利益，因為朝鮮半島同日本朝鮮半島正正就係日本同埋中國嘅一個好重要嘅北伐。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你可以睇得翻究竟究竟朝鮮喺個戰略上嗰個意義喺邊度？ 所以證明咧，即係戰爭咧係多國關係嘅結果。你下一節翻嚟繼續講落去。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我哋繼續講中日韓大戰。喂，正話咧，我聽樂言你講咧，即係有一個好中意嘅妓女喎，係咪？ 我諗啊，中意嘅妓女其實應該我哋成個故事去再包裝一下啦。其實喺朝鮮社會或者朝鮮對於萬歷戰爭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中意嘅故事。頭先講嘅李舜臣啦，咁亦都當喺個韓國嘅一個歷史嘅論述裏面咧，其實依、這個萬歷嘅朝鮮戰爭好多時候會成為咗一種去象徵住民族主義啊，或者係忠義忠孝嘅一個意義嘅一個象徵，亦都係希望去教育一啲當今嘅韓國嘅市民去認識自己嘅歷史，或者強化自己對於中國啊、韓國啊或者日本之間嘅關係嘅歷史，或者係成個最簡單講民族主義。咁有一個好中意嘅女仔咧，就喺鄭州城。咁啊，鄭州城咧其實就係喺韓國慶尚南道係啦，柳圖咁啊，義妓祠就係佢嗰陣時候紀念呢個義妓嘅一個地方啦。咁你見到，我想特別先講紅色嘅字，你見到係萬歷後200多年嘅，即係當時候嘅清朝乾隆或者甚至係嘉慶年間啦。咁其實義妓祠其實係講緊一個當時候甚至乎低級到即係唔好話低身份制度之下，其實係好低微嘅一個性別或者甚至一個職業啦。咁佢都可以為咗國家去，當時當然係嗰啲日本嘅將軍要寵幸佢啦。當然佢拒絕之餘，拒絕都已經算係民族英雄，佢甚至乎攬住個日本將軍投江，因為當時鄭州城嗰個城咧就剛剛喺嗰個江邊嘅啫，咁所以一跳落去就跳江自盡。其實類似嘅故事比比皆是，因為成個任神窩亂或者係朝鮮萬歷戰爭，其實係成為咗當今韓國歷史教科書裏面經常愛嚟作為一種韓國國族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佢哋會好刻意去強化，我哋曾經被外國入侵，我哋嘅國民其實雖然好渣，但都好努力去奮鬥嘅一個故事。 因為其實咧，頭先阿樂言講啦，因為呢個係牽涉到朝鮮亡國啊，即係打嘅時候，1592年打第一次嘅時候，八道輪陷係3個月內嘅事嘛，咁其實都幾醜怪喎，即係一個歷史源遠流長嘅國家，俾個鄰國征伐，一下子就已經全國輪陷，咁所以其實除咗義妓之外，都有義兵啊， 係， 即係所謂正義嘅士兵啦。咁後來近代韓國有一位好出名嘅學者叫朴恩植啦，朴恩植佢喺佢自己嘅著作入邊亦都高度咁讚揚義兵啦。咁朴恩植身處嘅年代其實已經係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初啦。佢討論嘅義兵其實最主要講緊嘅嗰個視角喺邊度咧，就係利用義兵去訴説韓國民族主義嗰個重要性。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其實義兵就係正義嘅士兵啦，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受過軍事訓練嘅，可能係農民。甚至乎可能是兩班貴族社會底下下面最低層的人，譬如有些白丁，甚至乎是武真等等。咁呢啲人其實在呢一個任神窩禍嘅時候，頭先樂言講咗扮演重要的角色嘅。但去到後來甲午戰爭，即係朴恩植身處嘅19世紀末嘅時候，當日本侵略呢一個韓國嘅時候，仍然一不斷有呢啲所謂義兵出現。咁所以其實義兵如果從呢、這個歷史的視角去理解，它橫跨了可能有成400年的時空，但原來一直都存在在韓國裏面， 作為抗日其中一種很重要的符號。 嗯，有亂世出英雄，有外敵咧穿忠義之士。係啦，咁啊，即係咁點收科咧？ 陳光 咁大嘅戰爭， 萬歷嘅朝鮮戰爭咧，即係其實就即係大家打成拉鋸。咁啊，日本咧攞唔到甜頭，明啊朝鮮聯軍咧，即係基本上喺兵力啊或者係人力上邊係有優勢嘅，但係咧絕對嘅大勝利咧又得唔到。咁所以好彩呢場仗咧，點會完咧？就是、豐臣秀吉死咗。咁、大家好收貨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可以反轉頭去諗啦。萬歷皇帝咧，其實係傾全國之力，動員幾十萬人啊，即係佢動員嘅部隊，包括到四川咁遠嘅地方，咁嚟到去支援一個藩屬國。咁亦都唔係為咗朝鮮嘅咩好處，唔係要拼佢嘅土地，或者唔係要攞咩賠款，純粹係義務，為咗佢藩屬國嘅利益，佢作為宗主國啊，天朝大國啦，去履行佢即係嗰個職責。咁所以係一場咧，即係可以話好有道義嘅戰爭。咁當然啦，呢場戰爭某程度上都導致明朝滅亡嘅一個關鍵嘅。嗱，即係明朝就唔係直接因為支援朝鮮，所以導致好多精鋭部隊死亡啊，咁樣唔關事。即係佢喺個察爾烏之役裏邊，戰術上邊好多大嘅錯誤，即係導致到佢唔可以剿滅到努爾哈赤，呢個係後話。咁但係即係呢場仗咧，可以話就係喺東亞裏面咧，重新建立到或者係加強咗天朝，即係中國作為天朝嘅呢個身份嗰、那個即係繁俗嘅秩序啦。咁喺後世咧，會有啲人會甚至乎認為咧，呢場咁嘅壬辰倭禍啦，或者萬歷朝鮮戰爭咧，係第一次咧中日嘅大戰嚟。 咁第二次 係 邊啊？ 第二次咧就係甲午戰爭。咁甲午戰爭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對中國影響好大啦。 成個北洋艦隊冇咗啊！ 即係整個之前中國好長時間又冇運動， 佢經營 嘅，即係嚇，即係去建立嘅喺世界上號稱第六大嘅排水量第六大嘅即係艦隊。 排水量即係咩啊？即係去廁所去得多嘅量咁樣。 排水量其實排水量好簡單啫，就係你將隻船放落去啲水度，有幾多水突咗出嚟。 即係簡單啲嚟。 即係嘅船幾重咯？ 當時中國嘅船特別重。 唔係佢數量咯，即係咁多隻船加埋嘅總共嘅排水量咯。 我就可能問下啲比較。低層次嘅問題， 我哋都係 趁緊志文喺度軍事史專家，排水量可唔可以純粹愛嚟形容艦隊嘅強大與否咧？ 我諗咁講啦，就係如果你成隊艦隊嘅排水量加埋，其實只不過係話你全部船加埋有幾重嘢。咁、但係艦隊嘅組成、組織同埋嗰個戰鬥力、個訓練同埋個實際上個裝備，咁樣樣嘢都要計噶嘛。咁、所以所謂第六定第八啦嘅概念，其實冇乜意義嘅。因為呢個純粹係講話你全部嘢加埋有幾重啫嘛，咁你好多鐵加埋都好重噶嘛，咁但係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啊，因為嗰陣其實皇家海軍係英國海軍咧，係即係佢最大噶嘛，咁佢排水量當然最大啦，但係佢嘅排水量嘅總共加埋係另外嗰七八個國家加埋嘅總和，咁所以變咗其實當時嘅海洋其實基本上係由英國控制，咁所以其他嘅海軍嘅國家都係小國。如果同英國相比，咁、所以佢話佢排第幾，其實係一個好冇意義嘅一個概念，即係純粹係當時嘅國人係即係聊以自慰嘅一樣嘢嚟嘅啫。 北洋艦隊我哋成日都覺得係成個洋務運動三十年嘅一個最大嘅功績啦、但係一場仗咁就冇曬啦。咁我哋成日我哋讀歷史嗰陣時候，我哋都會懷疑歷史係咪必然嘅咧？譬如話北洋艦隊，我哋講到咁勁，李鴻章窮一心嘅心力去造成嘅呢支咁嘅艦隊，可以話係清朝由弱變強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我哋可能是一個明證，但是對住日本的艦隊，明治維新以後的艦隊，我哋一戰就已經大敗了。 所以就問下江志文，其實如果喂有冇機會，其實中國 有得贏咧？其實 中國有得贏 咧？你覺得？首先講就係長仗係唔係就一場海戰？咁嗰場係即係兩個有陸戰，有好多其實甲午戰爭有好多陸戰，即係你當50-50咁先算啦。但係即係兩個戰場。清朝都是輸的，而是不是完全冇可能會贏呢？陸上基本上冇可能的，海上都是冇乜可能的，係啦。咁所以可能講海先啦。其實艦隊而言咧，就係、如果我哋唔睇排水量，我哋淨係睇船嘅裝備型號，又或者個組織嘅咧，好明顯日本係勝一籌。即係雖然所有國家，即係日本同中國都係從外邊買翻嚟嘅，係咪？全部都係大家都係啦，係啦，去英國買嘅，去法國買嘅，去德國買的。 乜嘢號咯？明治維新。 係啦，咁啊，英國買嘅。 係英國買。 咁但係嗰、那個型號就爭少少，因為其實 大家都即係清朝好唔好彩嘅，1880年代其實係海軍技術有一個好大嘅轉變， yeah. 有幾樣嘢就係、是、第一就係有速射炮，第二就有裝甲巡洋艦。咁、mm. 有幾種即係好大嘅轉變之下咧，其實清朝就好不幸地喺1870年代末開始買佢嘅船，咁、mm. 就而日本係大概喺1880年代中咧就開始落佢嘅 order。 咁所以就你出 iPhone 6s， 你將佢買翻 翻翻啦，係啦，即係基本上就係咁樣。 因為我即係買一換，即係我老師馬公佢都有講過，即係佢會講就話，即係嗰啲船咧個大問題就係中國咧就係走去德國買船，即係佢買嘅船咧就德國買船。咁即係當時德國嘅艦隊嘅實力同英國比根本就完全係冇得比。第二點咧就話中國嗰啲艦隊咧排水量總排水量高，但係咧有兩架大嘅，即係定遠鎮遠就非常巨型，排水量好勁，大家都驚。即係叫做聲稱叫驚啦，都驚啊大家啊嘛。咁但其他好多咧，好鬼細，好暗。咁簡單講就係你嗰個船隊嘅組成配合裏面咧，你有兩架好大嚿嘅，然後你有好多好渣嘅。咁你點樣夾埋咧？點樣去做咧？即係你打一個點樣嘅戰爭咧？佢冇辦法可以有一個好有效嘅部署喺裏面。咁佢都話咧，嗰啲船隊裏面咧，仲有啲咧，其實有兩架咧係入邊係由基本上係由木結構而成嘅啲船嚟。咁你諗下打火槍、打大炮嘅戰爭。你用木船嚟同人打，其實即係你真係做即係叫咩？ 仲聽講晾衫添， 係即係完全係佢啲 訓練就唔係太差嘅。 而同期嘅依堆船咧，日本都有，但日本係唔攞嚟做戰船，攞嚟基本上做後勤補給啊，種種嘅啲船。咁即係代表住其實大家對於所謂一架戰艦應該點做，或者一個部隊應該點做，兩個諗法其實完全唔同。 係頭先曾博士都提過一樣嘅，就係嗰啲船咧一 pair 一 pair 咁啊。咁其實通常你都係一 pair 一 pair 咁買嘅，但係日本咧就至少係可以將佢變咗做兩個隊伍。咁即係一個快嘅隊伍同一個慢嘅隊伍。而清朝只不過係一隊一隊船，兩隻兩隻咁組成一個戰鬥單位。咁所以喺實際上戰鬥嗰陣咧，你見到其實都打得幾冇章法㗎。大清嘅艦隊，咁但係另一方面，日本艦隊其實真係打得有板有眼。但係我都想強調一點、就是，就係其實最主要係火力嘅問題，因為咧、速射炮嗰個有同冇咧係爭好遠。舉個例子就係成場黃海海戰， 所謂速射係個速。當時 點解會速呢？其實好簡單，就係、當時嘅大炮咧，如果未有速射嘅話咧，就係點咧？就係、你要先裝個炮彈啦，然後你將個推進藥擺入去啦，然之後你先閂咗個炮尾，你就開炮噶嘛。咁、但係速射炮咧就係、炮彈同推進藥都係一體嘅。咁、所以你個上彈嗰個步驟你少咗，咁未有速射系統嘅呢，其實大概一分鐘你打咗兩炮左右啦。如果你係講緊六寸炮， 走咗啦架船， 兩炮到啦，但係如果你講緊有速射系統嘅，一分鐘可能打緊六炮，甚至乎八炮，再多都仲得。 哇！所以呢個速度其實可能明朝嘅時候任什麼我都係差唔多呢啲速度。 咁而大清就係北洋水師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好多好大口径嘅大炮，咁、但係佢冇中小口径嘅速射炮。咁、而當成場戰鬥裏邊咧，可能其實佢講緊係。射嘅炮彈嘅數量係少過日本，係得日本嘅可能講緊十分之一。 我聽到好多嘅批評都係話中國嘅海軍咧，即係喺佢哋交戰，譬如話即係黃海海戰嘅時候咧，中國嘅船咧基本上係唔多喐嘅，即係佢哋基本上係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而其他日本嘅船咧係繞住佢哋周圍行，全部係機動走。咁其實可能都同佢嗰個即係你正話講到嗰個速射炮同埋唔係速射炮嘅原因啦，因為佢冇辦法佢要瞄準啦，佢要即係入炮又好慢啦，咁同埋佢入嗰港嘅嗰啲即係啲炮嘅擺法又有啲問題。即係冇辦法咧，瞄得好迅速，咁所以呢啲嘅做法都導致到佢冇辦法。 除咗速射炮之外，其實兩者最其中好大嘅差距就係船嘅速度啊嘛。 船嘅速度。 咁日本當時係買到即係差唔多最先進、最新式嘅啲船，咁所以航速我冇記錯可以去到20節， 甚至20節同埋17節嘅。 16、17節，但係講緊北洋水師，可能成隊艦隊可能講緊得9節，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係差唔多一半， 我同你鬥快， 少過一半，係啦，即係你兩個跑步， 同埋加埋指揮又渣 啊，指揮其實就唔係太差嘅，實際上，不過一開始個指揮系統已經打到中斷，因為一開始已經旗艦已經即係受咗損，咁所以北洋水師佢水兵嘅訓練唔差嘅，係啦，咁同埋嗰兩艘鐵甲艦咧好得意嘅就係佢食咗好多炮彈都冇沉，咁所以日本艦隊其實就係消滅咗側跟嗰啲細船。咁但係嗰兩隻鐵甲艦實際上嘅表現咧就唔係太差，即係英國人其實幾滿意嘅。 點解英國人會有睇到？ 因為其實佢講皇家海軍係有派軍艦，即係一直咁，佢又唔係真係望住場仗打，但係就一直跟進住件事。咁後屘就好多呢嘅咁樣嘅 comment。 咪好多故事講到咧，日本人起場仗之後咧，見到即係中國嗰兩艘鐵甲艦咧咁厲害咧。是影響到他哋日後點樣去整他哋嘅。 我哋話架鎮遠用俾日本人攞翻嚟再做翻嚟用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戰爭。 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咧戰艦啊、鐵甲艦啊，種種嘅戰艦好好襟打啦。我哋話日本點打都好啦，定遠陣遠咧都仲能夠守住唔好沉。咁所以證明咧戰艦即係夠防守力都係好緊要啊，係嘛？ 哦，頭先我哋講，因為我擅長朝鮮史啦，我哋都係翻翻去明良海戰裏面咧，其實其中最出名就係李舜臣帶領嘅就係十幾隻嘅。係、 我上次正話都想講翻。 頭先李舜臣帳下邊，其實如果有留意到李舜臣帳下邊，其實係隻龜船。龜船咧就係、是、其實係一隻裝滿曬有啲好似攻擊性嘅一啲刺嘅一啲嘅一樣嘢，好似龜頂啦。咁、其實咁、那個龜船嘅前面咧，其實就唔係烏龜頭嚟嘅，就龍頭嚟嘅。其實亦都係其實一個火炮發射嘅位置。 口喺嗰度 係。係啊，喺口裏邊。 仲可以噴啲硫磺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 繞敵啊嘛。 咁係呢個好有趣嘅，因為當時候咧呢架船嗰個其實係。當時候明朝比較流行嘅嗰種流船嘅嗰種板船嘅一個設計嘅一種防守嘅意識，咁你可以見到咧喺明良海戰嘅嗰種意義上咧，其實當時候係一個沿海嘅一個戰爭，咁其實沿海戰爭其實係守據點嘅，咁同埋守據點嘅同時，其實最緊要係咩？你架船夠硬淨撞到。當然會有火炮嘅，咁所以當時候咧，其實調翻轉頭，啱啱阿志文講，日本嘅船喺甲午戰爭成功係因為夠快，但係當時候日本嘅船喺明良戰爭度輸，其實其中一個關鍵就係佢哋嘅船太輕，輕得滯，所以去到一啲位置佢冇辦法因為啱啱撞正佢一個島咧，其實係有一隻龜船去引誘。攞只龜船，當時候李舜臣好聰明，攞只龜船去引誘佢哋，咁佢哋就圍住只龜船嚟打啦。但係龜船因為硬淨啊，唔爛啊嘛，咁跟住就俾後面嗰十幾隻包圍住佢，咁啱啱撞正佢一個船窩裏面，咁就啱啱撞正喺個一個唔係好穩定嘅一個海岸裏面。因為當時候其實始終一個考慮就係海戰始終係一隻木船，係用人手撐嘅啫，咁所以海洋嘅一個環境係好影響到究竟嗰只船點樣發揮，咁但係。龜船其實係一個神聖嘅意義，到今天嘅韓國社會其實就攞出嚟作為一種思念。其實朝鮮曾經喺海戰上面好強大，咁但係呢種海戰去到甲午戰爭，當然係另一個嗰種甲午嘅海戰就另一樣嘢啦，係咪啊？ 係啦，其實因為嗰陣係即係蒸汽船嘅時代啦嘛，咁所以你唔會再係淨係爭奪一個據點或者一個海岸，其實係關於海岸線，即係制海權嗰個問題，就係你要控制嗰片海域啦，即係同以前會唔同，你就唔係淨係近岸打，你會遠洋打，咁所以其實即係當時中國艦隊其實如果最理性嘅做法應該係盡量阻止日本人嘅同。即係將啲士兵運去朝鮮啦，做咗利用個海。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佢冇做到嘅，因為佢最主要最 concern 就係將佢自己嘅士兵就係運咗朝鮮。 有個講法係北洋艦隊應該主動去出擊嚇，即係等到日本人根本過唔到岸啊嘛。 我補翻少少，即係正話我哋都講，即係中日韓嗰個戰爭或者打兩次所謂中日韓嘅大戰咧，韓國咧都係基本上個戰場嘅位置，同埋韓國同埋韓國周圍嘅海域。咁所以我哋話即係所謂嗰個制海權代表嘅兩樣嘢，第一個就係運兵係嘛，第二個就係運糧食。咁咧，而即係當時我哋都講咧，即係打甲午嘅時候咧，正值咧就係即係韓國全境咧就係有所謂嘅糧食失收嘅情況，所以當時即係要去揾糧食係相當困難。咁所以其實兩邊都需要補給，而兩邊嘅補給咧都需要有制海權去幫助先做得到。咁所以正話即係志文你又講到，即係嗰個制海權其實係關鍵嘅。咁而日本咧就好聰明，好早咧就識得攞制海權，係咪可以咁講？ 制海仲有一個面向嘅，即係一方面當然咧就是日本即係都幾成功利用攞到個制海權，不過要講清楚一樣嘢就係因為清朝自己放棄。因為佢實在太保守了佢個艦隊嘅運用。咁但係其實當時個海到底邊個控制咧？又唔係日本，又唔係中國， 英國 其實係英國人控制。係啦，咁即係英國海軍就喺有亞洲有隊艦隊叫中國艦隊啦 ，China Station。咁佢嘅司令咧，其實一開始開戰嗰陣，已經將成隊艦隊帶咗去即係東北亞地區，就周圍喺度巡航。佢就喺度睇住，就係你哋打還打，你唔好影響到我英國嘅貿易。因為第高升號事件咧，嗰只係英國船嚟噶嘛，咁佢就驚話仲有一件咁嘅事，咁點算咧咁樣？咁甚至乎其實仲有同香港有關嘅呢件事，就係因為香港當其時鼠疫，咁所以皇家海軍其實就唔係好想留喺香港，所以其實佢一直就匿咗喺日本。咁所以日本開戰之前其實都有啲擔心，就係點解有隊艦隊喺度嘅？英國人係咪想做假糧啊？ 咁話俾佢聽， 都有諗過呢個咁樣嘅嘢。 不過呢個要補充一句就係、是，喺朝鮮大概喺1894到93年度左右嘅時候咧，其實英國有問過話想借個朝鮮嘅一個島叫做巨民島。 話 個巨民島其實係一個。是如果你攞到巨民島是一個當時候在東亞的海域，其實巨民島是正全羅道的中間， 是 一個很重要的軍港， 很優良的軍港。 如果你一攞到呢個軍港，基本上呢其實 連住 東亞已經控制住。咁當時候李鴻章其實是有意識到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當時候李鴻章已經同朝鮮國王講。 你小心啲佢呢個 request。咁當然最後冇成功到啦呢個計劃，但係至少你可以反映到英國人當時候嘅目光其實係 相當之細， 對個海點樣了解。 正話志文講咗好重要一點，就係、是、中日呢場甲午戰爭咧，即係其實嗰個背景喺列強橫施之下進行。其實當時除咗英國之外咧，俄國嗰個動向都提住，其實俄國一直咧都關注朝鮮嘅權益，而其實佢都唔想即係日本同中國咧喺裏邊減到，而佢想喺即係韓朝即係俄國更加想喺朝鮮攞更加多嘅利益。咁但係喺甲午嘅時候咧，其實日俄之間有通訊。咁但係俄國最尾咧又冇再做進一步嘅行動去干涉日本去打。咁所以其實代表住就係話，日本就算想打侵略都好啦，佢都係個偷偷地一步一步慢慢行嘅一個咁樣嘅運作。咁而當時都喺所謂國際社會多少叫半默許嘅情況之下，依場甲午戰爭先至叫打得成啊。 咁大家即係譬如中國啊同埋日本喺場嘅戰爭之後學咗啲咩嘢？ 我諗其實對於海軍嚟講咧，其實日本會發現就係頭先阿譚生你都提過，就係嗰啲鐵甲艦原來好好打，咁所以其實就轉咗去就唔會再花太多嘅資源，淨係買啲細啊快嘅軍艦啦。咁所以你見到佢攞咗賠款之後咧，從大清嗰度攞咗賠款之後咧，佢第一件事係同英國買啲最新嘅鐵甲戰艦， 攞埋你啲船添， 係啦，就買咗佢啲一級戰艦嚟到用嘅。咁就兼且攞咗鎮遠啦，鎮遠後屘好使好用啦。咁但係另外就買咗幾隻係即係六隻啦，後屘係新嘅一等戰艦。咁就忽然間日本海軍係真係可以。而喺亞洲排水量嘅都係， 即係而且有呢個契機之後打日俄戰爭就 係啦。而嗰隊艦隊就係日俄戰爭嘅時候嘅主力。咁當時其實英國人都幾即係幾唔高興嘅，就係話哇！即係我睇住你打完場仗，佢買啲好嘢俾你，跟住結果就係、是、不過咁啦。後屘就諗通咗就係點咧？就 英日同 揾佢嚟到制衡俄羅斯，就有英日同盟。 咁但係對於大清嚟講，呢場仗輸咗，其實喺海軍上有冇嘗試再做改革？因為北洋艦隊沉咗啫，咁都仲有南洋艦隊。當時其實有冇一個？即係對於南洋艦隊或者當時候嘅海軍有冇一個重置嘅一個考慮咧？ 暫時丟低咗件事嘅，要直到真係可能係晚清改革啦，先真係再有比較大規模嘅關於海軍嘅計劃大成。但係陸軍嗰邊係即刻有啲即係 responses 嘅，因為陸軍其實頭先我哋都冇提過一樣嘅，就係甲午戰爭。 我就係想聽陸戰啊， 海軍 就難得你喺度，係啊， 因為我本身做開陸軍多啲啊嘛。但係陸軍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會見到就係武器差不多嘅，佢攞嘅槍炮都係新嘅，日軍攞。嘅槍炮都係新嘅，不過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大清嘅武器啊裝備咧，大部分你要靠外邊買嘅，自己做嘅唔係好夠。日本相對係夠啲嘅，咁當然都要靠外購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出喺訓練同埋指揮系統。我哋會見到就係，即使清軍係擁有嗰啲新裝備，但係個戰術上依然係用緊舊嘅，新舊 mix 埋一齊。咁日軍係已經完全係可以用緊歐式嘅操練同埋戰術呢樣嘢，第一。第二就係咧，日軍嘅指揮機構啊、組織全部都係中央。即係已經係好 centralized 咗，中央化咗。但係大清依然係可能講緊呢個軍隊由呢個人指揮，嗰個軍隊 督府嗰啲， 都係華軍 依然係督府好多，咁所以就嗰個效率係真係低好多。 同埋當時都有講，即係就算係打海戰好、陸戰好啦，好多嘅時候都係朝野之間好多嘅爭議、好多嘅討論啊。有陣時咧就即係繞過李鴻章，直接就發信去同丁義昌講；有陣時咧又揾佢，即係李鴻章又要同丁義昌講翻唔好咁做。即係中間其實有好多角力咧、摩擦咧，中間去產生。咁呢啲都代表住，喂，我打緊仗同緊一個強敵去作戰嘅時候，後邊即係呢啲叫扯後腿。咁亦都導致到即係呢場戰爭你好難可以話叫打得開贏或者打得開啊。 反而咧，我想問咧，就係成個場戰喺朝鮮咧，但系朝鮮系喺國王又好，朝廷又好，系一個典型嘅觀眾啦。但系當時有冇朝鮮軍都有派，好似派幾個人，好似做下揮手啊、啦啦隊咁樣落去呢場仗裏邊咧？即系朝鮮軍有冇參與喺甲午戰爭裏邊？ 似乎就真系可能得啲義兵啦。 係啦， 先啊， 義兵咯， 老師講啲義兵， 即係可能係一啲喺朝鮮八道地方上邊嘅零星嘅抗日事件咯。因為其實甲午戰爭前後又經歷咗呢一個月尾事變啦、敏妃被殺害嘅事件，其實成個朝鮮國內都有好沸騰嘅一個反日嘅情緒。但係你話如果係打仗咁即係大規模嘅國與國之間嘅戰爭嘅意義嚟講，主要都係清日兩邊嘅軍隊為主。 因為我哋正話都有講過，其實執翻個即係真係甲午嘅時候，即係話真正即係叫做令到佢有個真正嘅著數，都係喺日本嗰度係嘛？因為佢打開咗所謂嗰個走往大陸嗰條路，亦都除咗之外，亦都攞所謂喺條約度都攞咗台灣。咁其實大家知道甲午個尾聲，其實最尾就係一個美十落去就攬埋台灣，即係都唔等你簽約，唔等你傾，其實直接就打台灣，幾多代表住其實。 即係當時日本攞咗台灣咧，其實正即係相對嚟講，佢已經係多咗好多嘅土地同埋資源。咁其實當時日本亦都有相當相對嘅豐富嘅天然資源俾到佢。咁呢啲亦都係話即係幫助到日本進一步崛起。 對於台灣頭先其實有個花邊講嘅啫，因為皇家海軍就一直喺度亞洲嗰度睇住個場啦，嚟到佢咁啊望住佢兩個國家喺度打。咁但係去到尾聲嗰陣咧，其實就皇家海軍有少少係都希望阻止日本再下， 即係攞得太多 係 咪？ 係啦，佢就有少少就係、是、即尤其係嗰個艦隊司令本身，因為佢好擔心就係日本人會進襲上海，咁、所以佢直頭就命令佢隊艦隊準備戰鬥，即係話如果日本艦隊一時睇唔開，真係走去搞上海，即尤其係金陵地區嗰啲兵工廠啊剩嘅話咧，皇家海軍會參戰，係啦，咁所以倫敦就倫敦係嬲到最尾炒咗個人。因為其實佢冇問清楚佢哋發生咩事，咁所以就有個咁樣嘅事。然後嗰隊艦隊去到尾咧，就見到日本準備即係進襲台灣嗰陣，佢又去咗台灣。個當地嘅人咧係同嗰個艦隊司令講：，不如你立咗佢啦，即係我哋俾你啦，英國人你攞啦，好過日本人攞啊咁樣。咁佢就即刻將呢個消息同翻倫敦講，但係倫敦嗰陣個首相就比較 保守啲， 係啦， 攞咗又好似影響咗當時成個東亞嘅格局， 係啦，咁就唔想直接踩入件事度，咁所以結果呢件事就。即係不了了之咁，但如果你即係可以想象就係，如果英國人攞台灣，咁、個世界 會想象唔到， 係個世界會好唔同。 不過當時候個環境其實係相當之複雜，喺甲午戰戰爭嘅軍事嘅內容裏面，當然個對成個關，即係對於軍事後來點樣改革，特別係日本有好大影響啦。咁但係當然對於成個韓國或者成個中國嘅社會個面貌，其實亦都好大變遷。即係朝鮮嘅不斷咁就開始走向一個所謂嘅真正嘅獨立咧，即係要由朝鮮王朝變成一個大韓帝國。咁所以其實戰爭咧，其實好老實講就會成為咗一個時代嘅一個終結嘅一個好關鍵。 日本啊，逐步咁樣走向軍國啦，佢越嚟越強大嘅，特別係喺海軍上邊啊，即係原來可能係即係比起英美仲有一段距離，咁啊逐漸追上二次大戰，甚至乎係可以即係同全世界差唔多最強嘅美國、直接係進行大戰。 咁就戰爭有陣時就係咁樣，就係、是、你日本有一個好有限嘅目標噶嘛。但係你進行，我哋贏咗啦，嚟到手即得到手之後，可能會有多我哋真係睇唔到嘅將來嘅事， 咁 就令到你即係亂咗嗰個方向啊，咁樣，咁所以都唔出奇。 係啊，同埋我哋話即係甲午戰爭喺最後傾條約之前咧，其實日本嘅陸軍咧，其實係根本就唔想同你傾，就喺就趕住喺傾和約之前咧，就想打繼續打落去。咁其實代表住咧，即係日本嗰個野心其實當時已經清晰喺度。戰爭咧，始終係兵災，一將功成萬骨枯亦都係陣。我哋下一集繼續講啦。